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十五集，我听见了，柳福一的声音里带着委屈，一只小碗塞进了妙妙手心。盈盈戳戳地看见碗里飘着个月亮，跟他大眼瞪小眼儿。 这是啥呀？荷包蛋。 柳福一绷不住笑了。是水，里面加了醒酒的药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林妙妙瞬间露出失望的神色。 连蛋也不给，小气。 说着，豪放地仰头喝了下去。嘴像是个漏壶，一大半水洒出来沾湿了衣服。柳福一看得眉头直跳，有些心疼他千金难求的解酒汤。林妙妙喝完就趴在了桌子上。 怎么回事？这么困？ 是解酒汤的功效，一会儿便好了。他轻轻叹息。女孩子家在外，夜里还是要保持清醒。林妙妙脑子里一片混乱，一会儿是慕瑶负气的脸，一会儿是浑身红光的木生追着她跑，头痛欲裂，忍不住哼哼了一声。什么？柳福一凑进去听。 柳大哥。 他含含糊糊地问。 反写符是什么呀？ 柳福一眉头一蹙，你从哪儿听到的？他不答反问。 穆家人为什么不会反写符啊？ 柳福一顿了顿，慢慢道：不光穆家，所有的正派捉妖人都不可能反写符，因为那是邪门歪道。醒酒药的威力巨大，妙妙在此刻从挣扎中脱出，瞬间清醒了，只是脑袋还很痛，顿时无力，一时半会儿爬不起来。他的心砰砰直跳。 有多邪？ 曾有大妖伪装成捉妖人潜入捉妖世家，一纸反写符横死满门。他感觉到柳福一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心里一慌，忘记了还要问什么，立即回忆起剧情来。按原剧情，这次月下对饮的结尾是凌鱼醉酒，柳福一将其抱回的情节。途中当然是被慕瑶看见，后者醋意大发，小情侣闹得不欢而散。当时林妙妙可是在心中把不要脸的凌鱼骂了个狗血喷头。天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，你不必担心，再过一个时辰你可行动自如。妙妙心想，这是要抱他了？不行，这妖兽啊。他急中生智，一声缠缠绵绵的呼唤溢出了嘴唇。 子期，子期。 柳福一顿住了。子期？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，满脸恍然大悟的神情。他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位娇小姐之所以不顾辛苦坚持要与他们风餐露宿，原来都是因为这个。少女怀春，最是无知无畏。她脸上不自知地带上了好笑的神色。那我去找阿生过来。 不不不不不！ 妙妙吓得直蹬腿。 我的头！我头好痛啊！ 无论如何，我会替爹娘报仇的。慕瑶连紧了衣服，秀气的面容坚毅，眸中射出一抹寒光。谁都指望不上，我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切。 阿姐为什么总要自己承担？你还是不肯相信我吗？ 慕生的脸色已经很白了，他几乎是故意坚持蹲着，感觉到小腹的伤口撕裂，温热的血不住地渗出，才能使他感到一丝清醒。不是的，阿生， 牧瑶缓缓转过来，将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声音温柔下来。你跟我不同，你是穆家的希望，我会尽力。穆生眸中一抹黑色暗涌，其实我只是个外人。别说了。穆瑶的脸色一冷，你永远都是我弟弟，你再胡说我会生气的。是啊，你眼中的穆家光明磊落，而我理应感恩戴德。他放下帘子出门，浑身带着冰冷潮湿的寒气，这样冷的感觉连船上黄澄澄的灯笼也不能带来一点暖意。船在静谧中行进，月下一个纤细的人影不知在格子外站了多久，等得两肩落满霜花，不住地搓着自己的手臂。闻声转过身来，一脸惊喜地望着他。他的目光下移，落在他捂着小腹的手上，疑惑道：你怎么了？ 你怎么在这里？ 木生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，妙妙黑白分明的眼里倒映着月光，向前走了一步。 我等你啊，等了很久了。 看他的表情，想必刚才在木瑶那里碰了一鼻子灰，正中他下怀。锦上添花算什么，他这不就是来雪中送炭了吗？江风吹动妙妙的衣衫，妙妙身上还残存着一丝酒气，混杂着柳拂衣香囊的味道。他心中涌上了一阵烦躁， 酒局这么快就结束了，赶着赴下一场。 妙妙脸色霎时变了，眉头挑起， 你怎么说话呢？ 我说错了吗？ 嚯，看着吃枪药的架势，刚才和穆瑶想必是大吵了一架。林妙妙压了半天，微笑着压下了火气。 我是与柳大哥喝完了酒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来找你又不是为了喝酒。 穆生抬起眼，连捉弄他的兴趣都没有了，不耐烦地冷笑。 哼，林小姐又失眠了？我的香囊不中用，没有柳拂衣的好闻。 这个记仇的小气鬼。林妙妙笑一声，见他的脸色估计伤得不轻，鼓起勇气一把挽住他的手臂。 你不能把我往好处想想，我专程来带你上药。 木生甩了一下没甩开，牵动伤口，冷汗顿时层层而下，有些恼了。 你放开，你别动。 妙妙压低声音死死拽住， 你看你，疼了吧？ 他拖着他往自己的格子里走，带着杀人越货的邪门勇气。 不想惊动你姐姐，就别在这里闹腾。 木生的挣扎顿止。果然，木瑶就是黑莲花的死穴，屡试不爽。木生被林妙妙连拉带拽地安顿在椅子上，漆黑的眸子如同寒潭沉星。整张脸上满是阴郁。 林小姐，你未免太多事了吧？ 林妙妙没理他，仔细地掩上门，放下帘子，点亮一盏烛台。昏暗的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他转过脸来，一丝笑也没有。 你有病吗，穆子切？有伤就要赶紧治，不用药就算了。 他望着他手指间渗出的鲜红，皱起眉头。 你至于这样折腾自己吗？ 他神色罕见的严肃，几乎像是在发怒，但眼里流露的关怀很像曾经的一个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